你好，我是盛烟米。在网络编程当中，我们经常会提到 socket 这个词儿，它的中文翻译为套接字，有的时候也叫做套接口。那 socket 这个英文单词的原意是插口、插槽，在网络编程当中，它的寓意是可以通过插口接入的方式快速完成网络连接和数据收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现实世界的电源插口，那或者是早期上网需要的网络插槽。所以 socket 也可以看作是对物理世界的直接映射。其实计算机程序设计是一门和英文有着紧密联系的学科，很多专有名词使用英文原词比翻译成中文更容易让大家接受。那为了方便，在专栏里我们一般会直接使用英文，如果需要翻译就一律用套接字这个翻译。在网络编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socket 呢？我在文章当中给了一张图，这张图表达的其实是网络编程当中客户端和服务器工作的核心逻辑。我们先从服务器端开始看，因为在客户端发起连接请求之前，服务器端必须初始化好。右侧的图显示的是服务器端初始化的过程，首先初始化 socket， 之后服务器端需要执行 band 函数，将自己的服务能力绑定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地址和端口上，紧接着服务器端执行 listen 操作，将原先的 socket 转化为服务器端的 socket， 服务器端最后阻塞在 accept 上，等待客户端请求的到来。那此时服务器端已经准备就绪，客户端需要先初始化 socket， 再执行 connect 向服务器端的地址和端口发起连接请求。这里的地址和端口必须是客户端预先知晓的，这个过程就是著名的 TCP 三次握手。下一篇文章我们会详细讲到 TCP 三次握手的原理。一旦三次握手完成，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建立连接，就进入了数据传输过程。具体来说，客户端进程向操作系统内核发起 write 字节流写操作，内核协议站将字节流通过网络设备传输到服务器端，服务器端从内核得到信息，将字节流从内核读入到进程当中，并开始业务逻辑的处理。完成之后，服务器端再将得到的结果以同样的方式写给客户端。可以看到，一旦连接建立，数据的传输就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这也是 TCP 的一个显著特性。当客户端完成和服务器端的交互后，比如执行一次 Telnet 操作，或者一次 HTTP 请求，需要和服务器端断开连接时，就会执行 close 函数。操作系统内核此时会通过原先的连接链路向服务器端发送一个 FIN 包，服务器收到之后执行被动关闭，这时候整个链路处于半关闭状态，此后服务器端也会执行 close 函数，那整个链路才会真正关闭。半关闭的状态下发起 close 请求的一方，在没有收到对方 FIN 包之前都认为连接是正常的，而在全关闭的状态下，双方都感知连接已经关闭。请你牢牢记住文章开头的那幅图，它是贯穿整个专栏的核心图之一。讲这幅图的真正用意在于引入 socket 这个概念。那请注意，以上所有的操作都是通过 socket 来完成的，无论是客户端的 connect 还是服务端的 accept 或者 read write 操作等等，那 socket 是我们建立连接传输数据的唯一途径。你可以把整个 TCP 的网络交互和数据传输想象成打电话，那顺着这个思路想象， socket 好像就是我们手里的电话机， connect 就好比拿着电话机拨号，而服务器端的 band 就好比是去电信公司开户，将电话号码和我们家里的电话机绑定，这样别人就可以用这个号码找到你。 listen 呢，就好似人们在家里听到了响铃， accept就好比是被叫的一方拿起电话开始应答，至此三次握手就完成了，连接建立完毕。接下来拨打电话的人开始说话，你好，那这时呢就进入了 write， 接收电话的人听到的过程可以想象成 read， 也就是听到并读出数据并且开始应答，双方就进入了 read write 的数据传输过程。最后拨打电话的人完成了此次交流，挂上电话，对应的操作可以理解为 close， 接听电话的人知道对方已挂机，也挂上电话，也是一次 close。 那在整个的电话交流过程当中，电话是我们可以和外面通信的设备，对应到网络编程的世界里， Socket 也是我们可以和外界进行网络通信的途径。通过上面的讲解和这个打电话的类比，你现在清楚 Socket 到底是什么了吧？那 Socket 最开始是怎么被提出来的呢？接下来就很有必要一起来简单追溯一下它的历史了。 Socket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提出的，所以也被叫做伯克利套接字。伯克利的研究者们设想用 Socket 的概念屏蔽掉底层协议站的差别。第一版实现 Socket 就是 TCPIP 协议。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么一个概念带来了网络编程的便利，于是有更多的人也接触到了 Socket 的概念。 Linux 作为 Unix 系统的一个开源实现，很早就从头开发实现了 TCPIP 协议。伴随着 Socket 的成功，那 Windows 也引入了 Socket 这个概念，于是在今天的世界里， Socket 便成为了网络互联互通的标准。在使用套接字时呢，首先要解决通信双方寻址的问题，我们需要套接字的地址建立连接，就像打电话时首先要找电话簿，找到你想要联系的那个人，你才可以建立连接开始交流。那接下来我们重点讨论套接字的地址格式。我在文章当中给出了套接字的通用地址结构，在这个结构体里，第一个字段是地址族，它表示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地址进行解释和保存，好比电话簿里的手机格式或者是固化格式，这两种格式的长度和含义都是不同的。地址族在 glibc 里的定义非常多，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aflocal 表示的是本地地址，对应的是 Unix 套接字，这种情况一般用于本地 socket 通信。 afinet 因特网使用的 IPv4 地址。 afinet6 因特网使用的 IPv6 地址。这里的 AF 表示的含义是 Address Family， 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也会看到以 PF 表示的红，实际上 PF 的意思是，这里的 AF 表示的含义是 Address Family， 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也会看到以 PF 表示的红，实际上 PF 的意思是 Protocol Family， 也就是协议族的意思。我们用 AF 叉叉叉这样的值来初始化 Socket 的地址，用 PF 叉叉叉这样的值来初始化 socket， 这两个值本身就是一一对应的。 socadder 是一个通用的地址结构，通用的意思是适用于多种地址族。为什么定义这么一个通用地址结构呢？这个放在后面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常用的 IPv4 地址族的结构，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结构。我们对这个结构体稍作解读，首先可以发现和 socadder 一样，都有一个 16-bit 的 SIM family 字段，对于 IPv4 来说，这个值就是 AFINET。 接下来是端口号，我们可以看到端口号最多是 16-bit， 也就是说最大支持2的16次方，这个数字是65536，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支持寻址的端口号最多就是65535。关于端口，我在前面的章节也提到过，这里重点阐述一下保留端口。所谓保留端口，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已经被对应服务广为使用的端口，比如 FTP 的21端口， SSH 的22端口， HTTP 的80端口等等。那一般而言，大于5000的端口可以作为我们自己应用程序的端口使用。实际的 IPv4 地址是一个 32-bit 的字段，可以想象最多支持的地址数就是2的32次方，大约是42亿。应该说这个数字在设计之初还是非常巨大的，无奈互联网蓬勃发展，全球接入的设备越来越多，这个数字渐渐显得不太够用了，于是大家所熟知的 IPv6 就隆重登场了。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 IPv6 的地址结构，整个结构体长度是28个字节，其中流控信息和域 IP 那先不用管，这里的地址族显然应该是 AFINET6。端口同 IPv4 地址一样，关键的地址从32位升级到128位，这个数字就大到恐怖了，完全解决了寻址数字不够的问题。那请注意，以上无论 IPv4 还是 IPv6 的地址格式都是因特网套接字的格式，还有一种本地套接字格式用来作为本地进程间的通信，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aflocal。IPv4 和 IPv6 套接字地址结构的长度是固定的，而本地地址结构的长度是可变的。那这一讲我们重点讲述了什么是套接字， 以及对应的套接字地址格式。套接字作为网络编程的基础概念异常重要，套接字的设计为我们打开了网络编程的大门。实际上正是因为 BSD 套接字如此成功，各大 Unix 厂商以及 Windows 平台才会很快照搬了过来。在下一讲当中，我们将开始创建并使用套接字，建立连接，进一步开始我们的网络编程之旅。最后给你留两道思考题哈，你可以想一想 IPv4 IPv6 本地套接字格式以及通用地址套接字它们有什么共性呢？如果你是 BSD 套接字的设计者，你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第二道题是，为什么本地套接字格式不需要端口号，而 IPv4 和 IPv6 套接字格式却需要端口号呢？我在评论区期待你的思考和见解。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帮助，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